第八十一集。哥，听说你给任队长做人工呼吸了。任毅再醒来时，人已经在医院。由于颅内压还没有降下来，他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。太阳穴一抽一抽的，头特别疼，花了好几分钟才恢复神智。他伸出手，探向自己的脖子，皮肤是完好的。从火场里出来的人几乎都是一氧化碳中毒，他救过太多，如果症状严重，急救员当场就有可能切开气管。看来自己还不算很严重。那供应贤呢？供应贤怎么样了？他按下铃，不一会儿一个护士进来了。 任队长你醒了。 跟我一起送来的人呢？他怎么样了？ 龚警官啊。他不严重，他现在正在高压氧舱治疗呢，过一会儿就结束了。 我昏迷多久了？ 大概十几个小时。你也刚从氧舱回来，给你陪床的人好像刚刚出去了，要不要帮你叫他？ 不用，谢谢你了。 谢谢应该是我们说。 怎么？ 每次有危险啊，都是你们第一个往上冲，那么多人都是你们拼着命去救的。哎呀，你们太不容易了。 为人民服务嘛。 你看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，想想啊，要是我儿子做这么危险的工作，我肯定每天都牵肠挂肚的。你父母是不是也很担心你啊？ 还行，我爸也是消防员。 辛苦你们了。 护士走后，任毅的意识和记忆都缓过了劲儿来，开始回想昏迷前发生的种种，越想越是心惊肉跳，然后心猿意马，甚至还有点心花怒放。 我居然和龚应贤蹭了半天，还都一样了。哎，他居然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，这算接吻吗？ 任一想到这一切还有个前情，那就是龚应贤为了救他而受了伤。也许他在龚应贤心目中真的不一样，比不一样还要不一样。也许龚应贤也对他有超过友情的想法，只是他自己都没发现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现在不是我胡思乱想。哎，脑子跟浆糊一样，还好当时没有做什么无可挽回的事。否则这下没死成多尴尬呀。可是真的是我自作多情吗？万一…… 任毅正纠结着，病房的门被推开了，曲阳波拎着个暖水壶进来了。 哎呀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 头疼，其他还行。 头疼很正常，毕竟脑子进水了嘛。 任毅瞪着他，实在是没力气跟他拌嘴。 学名脑水肿，典型一氧化碳中毒病症。 没有人再受伤了吧？县长现在怎么样了？ 任毅隐隐能听到类似施工的声音从窗外传来。 还在挖呢，一时半会儿清理不出来，可能还有生还的。这些医生护士也很不容易，从昨天到现在都没休息，要安置住院部的病人，还要抢救受伤的人。 唉，医院呢，本身就是一个很多伤心事的地方。 还好你的伤不严重，昨天我们真的要被你吓死了。 老子命硬着呢。 你们俩命都挺硬的。 曲阳波给任毅倒了杯水，然后挤眉弄眼地说。 哎，还记得昏过去之前发生什么了吗？ 似乎快死翘翘了，还能记得什么呀？ 仁义心里一阵警觉，莫非他们知道什么？ 真不记得了。 曲阳波推了推眼镜，露出一个坏笑。 我帮你复盘一下。 仁义紧张地吞了吞口水。 你不记得龚博士给你做人工呼吸了？ 我靠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 仁义拼命回忆了一下， 好像当时他们正好把墙给切开了。啊， 我去， 想起来了吧？ 那又怎么了？他是为了救我，我也给别人做过人工呼吸啊。你训练的时候也给人做过人工呼吸啊？谁没有做过人工呼吸啊？ 是啊，大家都做过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 谁他妈紧张了？还有谁知道？ 曲阳波掰着手指头，做出认真思考的样子。 我给你数一数啊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大概100来号人吧。 操！ 现在不确定了，网络这么发达，大家都有手机。估计很快整个红武区的消防队和警队就都知道了。 妈的，我好歹是你们的队长，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？哎 呀。仁义头皮都炸开了，这以后还不得天天被他们调侃啊。 那没办法呀，那么多人都看到了，其他中队的也看到了。 曲阳波朝仁义眨巴着眼睛。 其实你心里挺美的吧，就算是人工呼吸，那也算接吻了。 瞎说什么，都那种时候了，命都快没了，谁还在意那个？ 是吗？你真不在意？就算你不在意，哎，不知道龚博士在不在意。 这句话正戳在仁义的心上，他转着眼珠子，心里阵阵烦躁。曲阳波看着仁义表情的变化，笑了笑。 兄弟啊，我也不懂你们这个断袖之情啊。龚应贤呢也不是女的，所以我就不给你出谋划策了。不过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别怂好吧？ 我才没怂。哼，唉，你不明白。 仁义对着曲阳波这个双商一流的法学系高材生实在是瞒不住了，只得承认。 我是不明白，但我看着你着急。 哎呀，你别管了，我就够烦了。这下真的尴尬了。 一个人工呼吸有什么尴尬的？只要你把它当成人工呼吸。 仁义自然不敢告诉曲阳波，他们之前还有个硬碰硬的经历。 龚应贤在哪个病房？他回来了吗？我去看看他。 曲阳波指了指旁边的病床。 他睡你旁边。 啊！ 我帮你安排的，兄弟够意思吧？ 仁义心情十分复杂，于是表情也十分复杂。他们少说要住好几天的院，要是能天天共处一室，他当然开心，可是他实在心虚啊。这时，病房的门再次被推开了，龚应贤坐在轮椅上，被推了进来。仁义的脑袋一阵剧痛，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。龚应贤看到仁义，表情顿时变得不自然。 你什么时候醒的？ 刚刚。 仁义也下意识地回避与龚应贤的眼神接触。 你好点了吗？ 龚博士，做完治疗了，感觉怎么样？ 没大碍了。医生说我们至少要住院一周，每天在高压氧舱治疗1小时。 毕竟是一氧化碳中毒啊，得把血液里的缺氧纠正过来，你们好好配合才能早点康复。 护士伸手要扶龚应贤上床，龚应贤马上躲开了。 我自己可以。 他站起身躺到了床上，护士是个年轻的姑娘，顿时有些尴尬。 那他洁癖，不是针对你。 护士姑娘俏脸一红，笑着点点头离开。 任四火，不要对着小姑娘乱放电。 扯淡，我才没有。 任毅悄悄看了宫应贤一眼， 长得帅又不是我的错。 宫应贤盖好被子，沉默地看着前方。曲阳波跟任毅对视了一眼，两个人认识十几年，同事六年，默契十足，一个眼神都能猜到对方在想什么。曲阳波在问任毅自己是不是应该撤，任毅悄悄摇了摇头，他是真的有点不敢跟宫应贤独处，他感觉宫应贤的心情不是很好，曲阳波只好给他们打圆场。 哎，你们救的那个孕妇啊，手术很成功，不仅腿保住了，孩子也保住了。 太好了。 宫应贤也抬起了头。 这个母亲太伟大了，为了不伤害胎儿，不肯全麻，遭了很大的罪。 哦，男人都未必受得了这种痛。 宫应贤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他心脏抽了抽，低声道： 为母则刚。 宫博士，你拼命带出来的证据，邱队长昨晚就带回警局了，他们一晚上没睡，正在全城搜索凶手，听说有进展了，待会儿你可以问问。 好。 那边还在挖掘呢，希望还能救出人，或者找到更多证据。 这时门外有人敲门。 进来。 病房门被用力地推开了，一道蓝色的影子旋风一般卷了进来，速度快得两人眼晕，定睛一看，竟是宫飞兰，身后还跟着盛博。 哥，你没事吧？听说你给任队长做人工呼吸了。